各位同学晚上好，我们继续接着讲第九品入不二法门品。上一次先那个厘清一个，上一次啊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善守菩萨约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们可能要往前翻，有一个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往前找，找到这个菩萨讲动还有念。这个地方呢，我觉得上次讲的不够清楚，有同学来询问，所以我再讲一次。这个动啊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散动吧，这个散动就是比较散的啊。那么这个念呢，你就把它想成是比较专注的，是静的，静态的啊，或者是不动的。其实啊，真正从你如果去这个在 Google 啊，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有的是说啊、哦、我这个心思散乱啊，有的是说那我就不会心思散乱啊，我就这个非常专注，各种解释都有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这个于小飞教授的解释，因为他是从梵文啊，直接从梵文的字他的意思去解，而不是从中文的翻译去解。好，从中文的翻译去解，你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去解。好，所以我们如果还是沿这个承怎么讲承袭于小飞教授的讲法呢，这个动啊其实就是诸法的分别相。就是你去看啊，看万事万物啊，或外面的景象，你 focus 在它的分别啊，诸法都会有分别嘛，同跟异，你就是去 focus 在它有分别或者不相同的地方。那这个念呢，就是诸法的不分别相，也就是说诸法相同的地方。所以前面是异相啊，异就是大同小异的异，前面是讲这个散这个动啊，是在讲诸法之异相或者诸法的分别相，后面呢就是在讲诸法的同相，相同的同，不分别相。那真要告诉你，就是说其实啊，你如果没有去做分别，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诸法的异相，也就是不会有诸法的同相，你没有异也不会有同。如果你无异无同，这个就是真正的无分别啊。如果你专注在只有同，它还是就是说啊，你说啊，那我不这个 focus 在它的分别相，那我就 focus 在它不分别相，这个也不对。他说你要把分别相跟不分别相都放掉了，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不分别啊。所以我就还是把这一段重新再解释一次，因为这一段坊间有太多不同的解释，我怕会造成混淆。但是如果我们follow 于教授他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。好，那这一段解释完呢、啊、我们就进入第十四个现见菩萨约啊、哦、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找到这个经文。现见菩萨约，净不净为二，法若究竟，净若不净，皆是无净相，无净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净不净相，如是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现见菩萨啊，他是在讲净跟不净。这个净啊，你就把它解释成我们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生灭法啊，有生有灭之法，有生有灭就有净嘛。那不净呢，就是不生灭啊，没有生灭相就是不净。那我们这个凡夫讲有生有灭，那么圣者就是说，好，你凡夫有生有灭，那我就进入这个无生无灭的状态。但是这些明心见性们，这些大菩萨们，他的理解是什么呢？他的理解就是下面这一段，法若究竟，就是这个诸法呀，他的究竟是什么？他的诸法，他究竟的，他的真实状态，诸法的真实性，其实就是空性。如果你理解到诸法的究竟，诸法的真实性，其实也就是当你理解到空性，那你就知道净与不净啊，其实都是无净相。不管你是在讲生灭， 还是不生灭，其实都当体即空，没有所谓的生，其实生也没出来过，也绝对不是把生给灭掉之后呢，就出来了一个灭啊，这是我们凡夫的概念啊，我东西生出来了，我只要把生给断了，那我灭就出来了啊，或者我把生灭啊给断了，那就出来一个不生灭，其实不是的，净或不净，或者是生灭或不生灭，其实都是无尽相，就是这个无尽啊，就是无所谓生，也无所谓灭，也无所谓生灭或不生灭啊，没有生也没有灭，也没有生灭也没有不生不灭，所以这是超越生灭不生灭的这个真正的我们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这个不生不灭，然后是超越生灭的概念，并不是把生灭给灭了就出来那么一个不生不灭啊，不是这样子的概念。他说如果你能够证悟到这一点，那么无尽相其实就是空，所有的东西根本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么你见到这个空性，哦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净或不净相。当你还有净或不净相的时候啊，那你还在二元当中啊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能够证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入不二法门。OK， 好，再来这个普手菩萨曰：我无我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见我实性者，不复其二，是谓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个应该相对比较简单。我们学到现在，知道这个凡夫怎么样？有我。那既然凡夫有我，那么圣者呢？他就 create 这个一个无我的一个境界。啊，但无我还是针对于有我而存在。所以他说，真正的圣者是什么状态？他说，我尚不可得，我都知道已经无我了。我都不能得，那怎么还会有一个无我呢？是不是还会有个非我呢？啊，所以他告诉你，见我实性者，就是如果你证悟到这个我啊，它的真实性，其实我的真实性就是什么？根本没有我，所以我其实根本无我。你证实到了这个我的真实性，其实就是没有我，就是无我，那你就不复其二了。你知道我即无我，连我都没有，怎么会有无我？或者我其实就是无我，那你就不会再起任何二缘，那你就进入了不二法门，你就真正进入了这个不二的境界。好，好，再来第十六个，遍天菩萨曰：名无名为二，无名实性即是名，名亦不可取，离一切数，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好，接下来凡夫呢无名，讲无名，那么因为凡夫无名，所以圣者是什么？他的正境界就是名。好，你无名，那圣者就是名嘛。今天凡夫是迷了，对吧？那圣者是什么？那我就要觉，或我就是悟啊。但是他告诉你，真正啊这个圣者所证的境界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他说无名啊，他所证的就是无名的实性啊，其实就是名啊。名呢也不可得，无名当体即空，名也是当体即空啊。学过楞严经都知道，最后在讲那一念无名的时候，他告诉你，你根本没有无名，连无名都不存在。还记不记得经文我们讲过了？所以无名其实跟名都是同一回事，两个呢都不可取，离一切数。这边这个数啊，就是计量的意思。啊，去计量、去计算、去分别，这个玄奘就翻成离一切数呢，玄奘就翻成不可算计，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凡夫的这个境界的任何方法去形容、去 calculate 或者去做一个评估啊，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，也就是你了解名与无名中间无二无别啊，无名呢当体即空，根本不存在啊。所以呢，根本没有所谓的名或无名中间的分别啊。无名是当体即空，名呢也是当体即空，所以迷无名就是迷嘛。那名是什么？是悟或觉。迷跟悟中间呢、啊，或迷跟觉中间呢、啊，没有任何差异。迷即是觉，觉即是名。佛与众生无二无别啊，菩提啊、哦、即烦恼是吧？涅槃呢，其实就是生死。 就是根本中间是没有差异的。你证悟到这一点，就知道没有生死，也没有涅槃。因为凡夫有生死，才告诉你有那么一个涅槃的境界，要你能够放掉那生死。当你放掉生死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你，其实根本也没有涅槃可得，因为都没有生死。他会告诉你，你远离生死啊，你不再执着，他就会告诉你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生死这回事儿。当你执着的有生死的时候，他 create 一个涅槃的境界，说那你出离这个涅生死到这个快乐的涅槃。所以佛陀一开始教导众生说，你要远离这个痛苦啊，人生的这个或我们说这个凡夫这个生死啊，这个是烦恼是痛苦，你啊要远离这个痛苦，要离苦得乐。当你终于有一天被 convince 说，哦，我要离苦得乐，那老师你告诉我怎么样可以离苦得乐，怎么样可以断掉这个苦，那老师就告诉你，这个佛陀就告诉你，哎呀，你想要离苦得乐，那你现在就知道其实苦根本不存在，那你就当下离苦得乐。也就是苦它的那个真实性就是空，跟乐没有任何分别。所以你看它这个是循序渐进，一步一步带你往前走，好像先出离之后呢才证实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，喜见菩萨愿，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，如是受想行识，是空为二，是即是空，非是灭空，是性自空，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。所以他告诉你，色跟色空为二，这个色空啊，其实玄奘是翻译成空，也就是色跟空为二，这个色空就是空的意思。好，色跟空为二，他说啊，色即是空，色的本性，它的真实性其实空，空的真实性当然也是空，所以他说色即是空，而且呢，他再多讲一句，他说非色灭空。什么叫做非色灭空？就是非就是不是的意思，不是色灭空哦。他告诉你色它根本就是空，绝对不是色灭空。什么叫做色灭空？就是把色相给灭了以后所得到的那个空叫做色灭空。他说色性是自空，色性自空，非色灭之后才有空。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色空为二。这个色空啊就是空的意思，他告诉你色空为二，色它当体就是空，它根本就是空，绝对不是把色灭掉之后所现出来的那空、哦、所以色灭空啊是小乘人的空，诶，他眼中还有色还有空，他要把色灭掉才证空，那他证的不是真正的空性哦。真正的空性，大乘所讲的这个诸法真实性，色它当体就是空、啊、所以色性自空，可以看到没有，这几句啊真的很棒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、啊、所以色性自空也就是说不是色灭之后才取空，它当下就是空，如是就是同样的道理，受想行识也都一样，就是这五蕴啊即是空，非五蕴灭了之后呢才是空啊、哦、五蕴性自空。所以他跟你讲说这个是空也一样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是空为二啊、哦、他告诉你是跟空其实不是二，是即是空，非是灭空啊、哦、是性自空，同样的意思就再讲一次，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啊、哦、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我也很喜欢，讲的特别赞，他说你这个如果是非，你绝对不是把五蕴灭掉而证空性嘛，你这个色灭掉以后啊才见到的空性，这是断见，就是你还是在二元的世界里面、哦、所以你色不可能永恒啦，就是说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吧，凡夫以为色法是永恒的、哦、这个诸法为实有，那么小乘人呢又非常的偏激，他要把色法全部断掉之后进入到他那个空性，其实都不对，因为色法当下就是空，你没有办法离开烦恼而去证涅槃啊，菩提啊，你其实不能离开生死去证真正的这个涅槃啊，你就是在以幻修幻，在这个如幻的色法里面，你去修 修掉啊，你就你去修真正的那个，你是以幻修幻，其实就你就知道说，在幻象里面，你去证得这所有东西是幻象，你离开的幻象是没办法修的啊。好，名相菩萨曰：四种意，空种意为二，四种性即是空种性，如前际后际空故，中际亦空。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，是为如不二法门啊。四种意，这个意字啊，就是语助词啊，你不用太理它。这个四种呢，就是四大种，就是我们讲的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那么空种呢，就是我们讲的空啊。所以你看啊，四大呢，就是色法嘛，也就是色法空啊，就跟刚刚其实一模一样。他说四种啊，这个四大种啊，就是地、水、火、风，它的真实性啊，就是空种性，就是空的真实性，也就是两个其实都是空啊。那么就好像前际后继中继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过去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前继后继中继，其实最后都是一样的。时间也是一个虚妄的概念，地水火风空啊，讲的不就这是空间吗？空间也是一个虚妄的概念啊，其实都是假的，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你能够证悟到这一点，你就入不二法门。好，再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呢，就因为都差不多的意思啊，我们就讲的比较快，今天就很快的把第九品给结束掉。妙义菩萨曰：眼色为二，若知眼性，于色不贪，不会不吃，是名即灭。如是耳身鼻香舌味身触一法为二，若知意性，于法不贪，不会不吃，是名即灭。安住其中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你看这个眼跟色是不是一对，对吧？眼睛是我们能看，那个色呢，就是我们所看啊，有能有所。他说啊，有能有所，有内有外。但是如果你知道眼性，如果你知道眼的真实性，我们的眼睛啊，它真实，它的真实的体性不就是空吗？也就是它根本其实不存在。如果你知道它当体即空，它根本是虚妄的，根本是不存在的话，那你于这个色相，眼睛什么，它会去攀援外面的色相。如果你知道眼睛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你又怎么会去攀援外面的色相呢？那你对于外面这个色尘啊，外面这个色相，所有的这些外境，你就不会有贪嗔痴了，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执着或分别，哇，你的心情就不会随之起舞，因为你知道那个眼睛也是假的，外面那个色法也是假的。那这个时候，那可真是说你就是即灭了。即灭啊，我们讲绝对不是断灭啊。那个佛陀说断灭很糟糕，他说如果你陷入到断灭的空性里面去啊，就是那不是真实的空，你进入到断灭空，他说那你还不如觉得诸法是真实的。如果他说就后面的一些经文啊，就会讲告诉你小乘很糟糕，你如果就算进入了、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，进入那个地狱你都还有机会爬出来，但是你一旦进入了这个断灭空，你就不在你的色身，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世就完全的停止运作，你不再修行了。他说那个很糟糕啊，你以后就进入到那个叫做什么，叫做非想非非想天是吧？那个到时候啊，你修是没有办法进入真实的涅槃，真正我们讲的究竟涅槃，你最后呢修到最后会掉下来，甚至到地狱里面去啊。所以他说这个非常糟糕，那个断灭相。但这边讲的是即灭，就是你真的证实到眼睛是空，那外面的色法也是空，都是假的，你就不会在那里执着、或者挣扎。你在如果我们为什么在梦境里面这么害怕啊，或中乐透会这么兴奋，或这个有人强盗来追我们会这么害怕，是因为你不知道算是梦境嘛？我们在梦境里面的那个惊恐的时候，哪是知道是梦境，都要等到醒来之后才说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刚刚是做梦。那你如果在梦境里面就是知道是自己在做梦，你还会吓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所以啊，他说眼耳鼻舌生意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同样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意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我们这个脑袋瓜子里面想的这个所有一切的这些分别想，其实也都是假的，那你对于外面的这些你脑袋瓜所对应的 这个意法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那对应色身香味触法意所对的这个法尘，那你也知道你根本不会太，你不会太计较了，你知道全部都是假的，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寂灭了，你能够安住在其中，那就是入不二法门。好，那无尽意菩萨曰，不失回向一切智为二，不失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，如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一切智为二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，于其中入一向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好，什么是布施啊？布施大家都知道，那么布施还对应着后面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所以你看这一段啊，其实在讲六度啊，六度就讲这个六个修行的这个法门。好，那回向一切智呢，你做布施或你持戒忍辱，你总之你在行六波罗蜜的时候，你会有功德，那么你有了这个功德啊，你就会回向啊，回向你希望能够成就一些事情。一般来讲，菩萨发心，他就说我在这个因地在修行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要这个发大愿啊，我以后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净土，那我发了一个大愿。但是不是你发了大愿，你第二天净土就成就了？你发了这个大愿，你要有行功德，有很多的功德，那么你回向就说哦，我希望我有这个功德，我希望回向能够成就这片净土。所以这边呢，它也是一样，它回向一切，就是你做布施之后啊，有功德你就回向一切智啊，就是我有这个因啊，我就是回向之后就成就我的一切智慧啊，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、般若智慧。那我希望能涅槃，我希望证菩提，所以我布施之后就能够回向，才会能够得到这个功德，能够回向成就我的智慧。所以这是一个因果的配套啊，有因就有果，所以这布施是因，回向一切智呢是果。那么这边就告诉你，其实啊，布施性就是你这个因啊，它的体性是当体即空，果呢也是当体即空。那所谓回向一切智，哇，好像说我要成就这个净土，我要成就我的般若智慧。他说告诉你，其实这件事情也当体即空，因是空，果也是空，六度都是空。你要明白了，所以就是说告诉你，你在行六度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因无所住而行六度，就是你在行六度，到你行了，你要当没有行，你在度众生，但是你度了要当没有度啊，没有可度的菩萨，也没有能度的菩萨，也没有所度的众生，也没有菩萨度众生这件事情，说三轮体空，你要证得。所有一切的佛事啊，你的修行，你的布施，所有一切其实都是在空性的基础上大行佛道，那这样就对了。那这个是我们所谓真正的六度，你在空性的基础上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，布施这些东西，那这个叫做波罗蜜。什么叫波罗蜜？带你到彼，能够渡彼岸啊，你要空性的智慧上去行六度，那才是能够到彼岸。我们没有空性啊，就在此岸。当然你有可能变成国王、皇后、大富长者，但是没办法度彼岸。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啊，因果也不二啊，六度当体即空。那你六度知道，六度当体即空，在空性的智慧上，这个基础上面行六度，那你度彼岸。OK， 好，那再来，身慧菩萨曰：是空，是无相，是无作为二。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。若空无相无作，即无心意识。于一解脱门，即是三解脱门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好，这边讲的是三解脱门：空门、无相门跟无作门，就是三个不同的法门啊。你修空，修无相，无作是什么意思？叫做玄奘是翻成无愿。啊，就是说其实你真正在行六度，你在度化众生的时候，你心里却没有这个念头，没有这个念想。哦，那么三解脱门我们就不再细讲，但是对凡夫来讲，三解脱门就是不同的解脱门，然后有空、有无相、有无作。但是对圣者来说，空解脱门就是无相啊，就是无相就是无作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一，也没所谓的三，所有一切的修行全部都是当体即空。 到后面你会知道佛法僧也是当体即空，也没有所谓的分别。那么当你没有这些分别的时候，知道万法即空的时候，他是说你没有心意识了。讲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说那个应该是说是啊，就也就是你没有第六那个心呢，这边讲的应该是第八识啦。那个意呢，讲的是第七。那个是呢，讲的其实是第六。不过这边我们讲的也不要讲的这么去分这么细了，因为你如果去查外面的坊间呢，又有好多地方会有不同的说法啊。但是，你就去想，其实不但前面的色、受、想啊，到色、受、想跟行还有识这些东西，全部都寂灭了。那这个时候其实三解脱门其实就是一解脱门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其实全部都是空，当体即空。你正得到这个点，那你就进入了不二法门啊。你如果这边听得懂了，下面是同样的意思。即跟菩萨曰，佛法僧为二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啊。佛法众为二，其实这个众就是僧的意思啊。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是三宝皆无为相与虚空等，一切法异耳，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其实又来了。我们对凡夫来讲，佛是佛，法是法，僧是僧，或众是众，对吧？我们说我要皈依佛，又皈依法，皈依僧。佛就是佛嘛，佛陀啊。法呢是法门啊，或修法。僧呢是僧众。对我们来讲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对于圣者来讲，佛就是法，法就是众，众就是佛，那没有什么分别。他说这三宝啊，佛法僧三宝或佛法众三宝，他说都是无为相啊。就是无为相是什么？其实就是无相啊，与虚空等。当然这个虚空他真正讲就是说，其实没有任何的色相，他其实是没有相的，是没有束缚的。那么他说，如果你能够证悟到这一点，那你就入不二法门。所以你看三解脱门是空是无相是无作，其实全部都是三为一，一为三。那么佛法僧也一样，佛法众也一样。佛法众呢，三宝其实就一宝，一宝就是三宝。事实上呢，当体即空，所有这些宝呢也不是真实的存在。它就是用各种不同的面相 来告诉你诸法的真实性，什么叫做入不二法。好，再来。心无碍菩萨曰，生生灭为二，生即是生灭，所以者何？见生实相者，不起见生即见灭生，生与灭生无二无分别，于其中不惊不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么有一个心无碍菩萨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身啊，就是有我们这个色身啊。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就把色身给灭了，生灭啊。所以这个身啊，他告诉你，真正那个圣者所证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身啊，这个有身跟生灭，或有身跟无身，根本同一回事儿。色身呢，或把色身灭掉，没有色身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他就说，所以者何啊？为什么呢？所以反正所有经文你看到所以者何，就是为什么呢？他告诉你啊，你真正见到那个色身的实相，就是那个色身的它本质，它的真实性，其实你就知道它色身啊，身本无身啊，就是色身其实并没有一个身体在，身本无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根本无生。这个生命的生，色身啊，其实根本没有身体，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因为万法无生。所以他见到这个身体色身的实相，也就是见到他色身的真实面貌，那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色身的真实面貌就是无生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你就不会啊再去纠缠了，纠结或执着在有没有色身，你就不起见有身或即见灭身。就是你看见身的意思就是见有身，你不会再起这个什么样的知见，说有身啊或者没有身啊。这个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知见也可以，你就不会再有身跟没有身的这个分别了，不会在这里纠结 生与灭生无二无分别，我告诉你，有色身等于没有色身。他说，如果你能在这个道理啊，能够不惊不惧者，有很多人会害怕听到这个万法无生的概念，受不了的，或听《金刚经》哇，会心生恐惧，受不了的啊，或听到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哇，那个头皮发麻，受不了，觉得根本不可，没有办法置信啊，不愿意听。很多这样子的这个众生啊，听到这些空性大法啊，完全没办法接受，非常的害怕。他说，如果你能够接受，而且不恐惧啊，心生欢喜，甚至更 one step further， 你可以去理解，那你就入了不二法。好，再来，上善菩萨曰：身口意善为二，是三业皆无作相，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，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，是三业无作相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又是类似的啊，他说身口意善啊，有些地方写业，但是他那个经文应该是写善。这个善字呢，其实是也是梵文翻过来的，它应该是 samvara， 就是律，那个叫做这个、叫什么律仪，律仪法律的律，那个仪态的仪，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个，就是各种的律啊，就是它叫戒条啦，就是各种的戒条，有身的戒条、口的戒条、意的戒条。但也有人呢，这边翻成业力，但应该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玄奘他这边也翻了，他是说这整句话是说不见啊，看不到，应该是说 I'm sorry 是。他应该是说是啊，把什么东西呢？是就是认为啊，是就是近视的是，是就看见那个是啊，说是身口意三种律仪分别为二哦，所以他就是在讲身律、口律、意律这个戒律了。他说这三业啊，这三种戒律其实也是无作相，不要认为啊有这样子的戒条，有身的业。哦、有身的善、身善、口善、意善，他说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分别，这些都是对凡夫而存在的，但是对圣者来讲，这些律条或者这些戒条也都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真正很重要的并不是光是你的身体啊要守戒，更重要的是你的心要守戒。圣者看到这些戒条，其实觉得是那个相用上面凡夫世俗里面的戒条，真正他要守的是心的那个戒条。就他的真的心的戒条是什么？就是其实没有戒条，因为他的心根本不起心动念，也无所谓的这些戒律，是这样子去解他、哦、他说当你理解到身口意的这些律仪其实都是当体即空，那你就可以去推论、啊、一切法、哦、身口意都是无作相、啊、那一切法呢也是无作相，你能够这样子的去体会，有这样子的无作慧，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空性智慧，那你就入了不二法门。那、其实这些啊，我们今天讲比较快，因为这些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啊，基本上前面听懂了后面都一样啊。福田菩萨曰：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，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则无福行、无罪行、无不动行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个福田菩萨所有福行，什么样的行？福呢？那当然行善积德。罪呢？就是造业。还有一个是不动行，不动行就是不善也不恶。啊，他说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很多地方叫做无记，无就是没有啊，记呢是有记录，就是，不对，那个记就是也是记录了，记得的记啊。所以你有善。有恶有无忌，那个无忌就是非善非恶。他说其实你这不管是善还是恶还是无忌，这所有的都是当体即空。哦，三种其实，所以说善它当体即空，它当下就是空，所以恶也是当下就是空。从实性的角度来看啊，从诸法真实性来看，善跟恶没有任何的分别。哦，你知道以后啊，你就知道说其实这三种啊，你知道善恶无忌其实没有任何分别，你也就不会再起心动念了。哦，你就 不会再起心动念说我一定要行善，或我一定要怎么做啊。但是你是要证得空性的这个境界，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说，哦，善恶已经没有差别。但是我们这些凡夫没有证得空性之前，善恶肯定是有分别的。你明天去抢了银行，必须坐牢。你不要说，哎，等一下，佛陀说，哎，善即是恶哦，我抢银行跟捐钱是同样的意思哦，非也哦，因为你没证得空性，所以你抢银行还是要去坐牢，然后你会 suffer。那我们讲说很多这些。八地上的大菩萨，他给示现逆境菩萨，他示现五无间罪啊，那个五逆罪，他下了地狱，他完全不 suffer 啊，那是另外一种境界啊，不是我们这边可以去讨论的。好，再来呢是华严菩萨曰啊，从我起二为二，见我实相者不起二法，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事，无所事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啊，说。从我起二这个地方呢，有点难懂。但是如果你看玄奘的翻译，他说一切二法皆从我起。哦，这样一听就听懂了，就是所有一切的二缘，其实都是从因为有一个我而升起的啊。一切二法皆从我起。所以你如果见我实相，就是如果当你证悟到我啊，它的真实意义的时候。啊，说我不就是我吗？哎，他说你所谓的我们呐、啊，这个凡夫所认为的我，这个五蕴和合的我，不是真实的情况。真正的这个我啊，他的这个实相，就是他的真实面貌，其实就是空性，就是万法无生。如果你证实到这个实相，那你就是不起二法了，你就不会再有二缘了，因为知道根本没我，又怎么会有我的对面呢？又怎么会有我所呢？是不是？他说，那如果你一旦破了这个二缘，那么你就无有事，事是啥？事是分别，你就不会再有分别了，因为你知道外面都是那个毛都是假的嘛，你就回到了一真的法，一真法界那个。一真的境界，知道说，哎，虽然我前面可能还看到了一些毛，可是我知道它那是假的，它那是非闻证，它是影子，哦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起分别了，你会起分别，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假，你以为它是真的，那这个时候你会起分别啊。好，那我们再还有一点点，我们把它讲完啊，今天就把第九品给结束掉。好，德藏菩萨曰，啊，有所得相为二。若无所得，则无取舍。无取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个就讲说，如果你明白到无所有所，有所得相是二。为什么有所得相？为什么叫二？因为你如果有所得，一定有一个能得，还有一个呢所得。哎，有能有所，二缘满足二缘了，呵呵，这个地方呢就不是真实的了，就进入分别的状态。如果无所得。如果你知道万法无所得，无智亦无得，《心经》里面所讲的，那你无智亦无得，那你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好，没有害怕了，你就再也不会颠倒梦想了。你每天颠倒梦想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就想要有得啊，有得有失啊，你在得失之间，你就每天颠倒梦想。你如果今天没有恐惧，你害怕会失去啊，你害怕得不到。那你如果今天无智亦无得的时候啊，你就没有恐惧了，也没有颠倒梦想了。哦，这个时候，当你没有颠倒梦想的时候，不就是知道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假的？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涅槃了。所以他就跟你讲说，因为有能，所以有所。凡有所得，只要是有所得，即是有能得所得，进入这个二元，你就会取舍，因为你有能得有所得嘛。有所得就有得不到啊，有得到就有得不到啊，那这个时候就有取有舍，就有喜欢的要得到，那不喜欢呢要舍掉。那当你知道无所得的时候，你就不再有取，也不再有舍啊，无取舍，无取舍就是入不二法门。如果有所得就有取有舍，无所得的时候就无取无舍，那这个时候入不二法门。好好，再来。月上菩萨曰：“暗与明为二，无暗无明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 如入灭受想定，无暗无明，一切法相亦复如是，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啊，这个暗跟明啊，是我们凡夫外境上面的一对啊，法与法的相待，有明就有暗。那么他告诉你，明跟暗啊，其实不是真实存在，无明也无暗啊，这个地方根本没有这我们凡夫以为存在的这个二元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他告诉你说，这个黑暗跟光明啊，其实因为是我们凡夫那个虚妄世界里面所显现出来的，你如果继续去分别它，你就陷入在那个二元里面啊。那么你要去想一想啊，他说事实上有如他说你要知道这个明暗啊，其实怎么说呢，也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所以这二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所以有明有暗，有这个差别相待啊。那就好像你去入那个灭受想定，什么叫灭受想定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入灭阿罗汉的这个入灭啊，他阿罗汉的这个灭受想定啊，他是连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？因为这个禅定这方面啊，我是很不行的，但我大概知道灭受想定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入灭啊，这个入定啊，它其实是它的色受想，就是它的眼耳鼻舌身意就完全止息了，不再去攀缘，就是跟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完全不再起作用。那么这个时候它其实还是没有死亡，它还是有鼻息啦，就最后的一些鼻息，非常非常些微的鼻息，然后他还，其实这个色身还是在的，但是他的眼耳鼻舌身已经完全不跟外面去作用，不去攀缘啊。一旦不攀缘呢，当然你不会造业，可是问题是你也没办法修行了啊。他说是这样子一个状态，当你入了灭受想定的时候啊，这个应该是不是那个就是好像是叫什么定啊？算了，我现在一下不记得是无尽定还是什么定。他说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明暗了，因为他那个眼睛啊也不跟外面色尘有任何的作用，那么所有一切法亦复如是，不是光眼睛看色相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变成真正啊就是没有任何分别的。但他这边只是用一个形容，说是就像你进入了灭想那个灭受想定，你跟外面呢、啊，已经所有这些色身香味触法对你来讲已经没有任何的分别了。但是小乘啊，是说我跟外面断绝关系，我不再跟它作用。但真正大乘是说，我明白到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当体即空，但我自己本身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也是当体即空。我在梦境里面，所以无需挂碍啊，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那么，你如果能够在明暗当中啊，或者一切色法当中，或一切外境当中能够平等入者，那你就入不二法门。好，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点啊，加点油。宝印首菩萨曰：乐涅槃，不乐世间为二，若不乐涅槃，不厌世间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福则有解，若本无福，其谁求解？好，这个地方很棒，无福无解则无乐厌，是为入不二法。他就说啊，乐是什么？就是其你希求嘛。那不乐呢，就是你厌倦啊，你希求涅槃啊，你厌倦这个世间的轮回。他说如果你有这个希求跟厌倦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那也是一样，又是进入了二元啊。你不管你希求的是轮回还是希求的是涅槃，你都是希求。只要你还有希求，表示你有那个欲念啊，还有分别，你在二元里面。所以他告诉你，如果你能够不要，你当然你第一个啊，他说对于乐盘你不要去希求，对于轮回呢，对于这个世间呢，你也不要去厌烦，那才行。你即使厌烦世间，希求涅槃，这个还是小乘人啊。虽然你可能比这个六道那个凡夫啊，说啊，悲常还想天那个累世累劫都在六道轮回里面 这个打管打转啊，很多人是有这样想法的哦。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，很多同学说我干嘛要离开六道轮回？我在这边啊才好修行啊，讲一大堆啊，有苦有乐啊，然后我人生给我很多历练呐。其实事实上你没弄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因为你现在还在这个被迫在这里面打滚啊，你完全不知道你的下一站是到哪里，你的下一站啊，你这一站。是在人间呢、啊，你下站可能去畜生道啊，之后你又去恶鬼道跟地狱道，你那时候还会觉得这个六道非常完美吗？会非常美好吗？我怕不会啊。所以他其实告诉你说，并不是要你断灭六道，而是说你必须是乘愿，你发愿来的，而不是你被迫在这里面混。发愿来的，你比较能够控制啊，你这个。生命的轨迹，因为你说你其实早都脱离，你现在回来，可能你发个愿，你要救苦救难什么的。但是如果你是被迫的话，对，凡夫是，他就业果就在这里，不停的在那里受业报，你完全不可控。那这个东西太危险了，太吓人了啊！所以他就说你呀、啊，当然你。不要，怎么说？不要执着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但是呢。他告诉你，他希望你层次提高到你出离了，出离六道轮回很好，但是啊，出离之后你不能去厌倦六道轮回，因为你当回来还是要回来啊。你看、啊、他刚后面这句话，我觉得讲得很好，若有福则有解，就是如果你有烦恼，你才会有解决之道；如果你根本没有烦恼，你就没有所谓的解了啊。如果没有福，又何来解啊？若本无福。那有什么人需要解决之道呢？为什么需要解脱呢？就不需要解脱了。如果没有福，就没有解，那么你就不会有乐，也不会有厌。啊，当你还有解，还有福，还有福，还有解，还有乐，还有厌的时候，你都还是在这个二元的世界里面。啊，所以这个菩萨，我觉得讲得特别好。好，再来啊。第30个菩萨啊，最后两个了。朱顶王菩萨曰：“正道邪道为二，住正道者，则不分别是邪是正，离此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哎，这个啊，就是我们说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它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个宝剑，坚硬的这个金刚钻啊，或者说什么金刚智慧啊，它呀是断邪见啊。很多人说，哎，断邪见啊，这个要我们说要正见。其实你知道什么是邪见吗？不是说哦某一些知见是邪见，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。只要你还有知见，你就是有分别想，你就是有一个角度出发去看事情，你起心动念，那所有其实以严格的说法来讲。都是邪见，真正的正见就在这边讲的。住正道者，就是你真正有正见，住正道者是不分别是邪是正，也就是你不分别，没有任何的分别念想，那才是真正的正道，才是真正的正见。只要你还有分别，还在想说我要行正道，我要有正知见的时候，那你就是有知见啊，那你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，某一些是正，某一些是邪，那就完蛋了，又进入二元。哦，所以这一个是，当你没有读过《金刚经》，你没有学过这不二法门，一般的普罗大众是很难理解这一段。哦，大家都认为还是有邪有正，但事实上是无邪也无正。真正所谓的正道，就是没有邪也没有正。啊，如果你够离此二者，你邪跟正都离开的话，你就入不二法门。OK，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。乐时菩萨曰：“时不时为二，时见者尚不见时，何况非时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。而此慧眼无见无不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这个菩萨说啊，时跟不时，时呢当然就是真实了，这个不时呢就是虚假虚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说。”这凡夫说真实虚假是一对啊，相对的二。但是啊，真正实践者，就是正见到诸法真实性的这些大修行者，他们呢、啊、是不见实的。这个不见实的这个实字啊，其实讲的是凡夫所谓的真实，就是真正见到正得诸法真实性，正得空性，正得我们讲正得实相的这些。大菩萨们这些大修行者， 他们可见不到凡夫所以为的真实。那个凡夫所以为的真实，就是凡夫所以为那个假的真实、虚妄的真实。他连凡夫所认为的真实都看不到，更何况凡夫所认得的不真实。哦，其实也就是说，真正的这些肉眼啊，他说你看，真正的真实啊，绝对非肉眼所见。真正的真实啊，是要慧眼才能见。但是啊，这边的慧眼啊，跟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个五眼啊，什么肉眼、肉眼啊、天眼啊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这个慧眼又不太一样。这边这个慧眼啊，指的就是已经明心见性，看得到实相的这个慧眼。那个五眼的那个慧眼啊，金刚经的慧眼层次稍微低一点点，阿罗汉就正慧眼。但这边所讲的慧眼其实是说已经看到了无见无不见。你看他说什么叫做无见无不见，就是没有所谓见，也没有所谓不见。凡夫啊，是有凡夫的境界是什么？有见也有不见啊。凡夫是有见有不见，而这边的慧眼呢是无见无不见。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，还是已经昏掉了。今天我们上的比较那内容比较赶，但是同样那类似的意思，那个肉眼、啊、是凡夫所见，就是有见有不见，哎，反正他看到的就是有见，他看不到就是不见。但是这个慧眼，也就是我们这些明心见性的这些大修行人、啊、这个他们、啊、是无见无不见、啊、他知道没有所谓的实相，也没有所谓的这个不实之相，所有东西、啊、其实都是虚妄的，那他就是无见无不见。你说他见到了吗？他可啥也没见到，因为万法无生嘛。但是你说他没见到吗？哎，好像又虚妄啊，虚妄有这么一些影像，虚妄有生，所以你说他是不即不离，就是你说他对，你说他见到了也不对，你说他没见到呢也不对啊，因为从体性跟相用两个角度切入，从体性的角度来看，他还真的是无见啊，什么也没见到。但从相用的角度呢，他是无不见，还真的见到东西了、哦、但是那是不是真的见到东西？其实也不是，因为那是虚妄显象、哦、好，那31个讲完了之后呢，如是诸菩萨各个说已啊，每个都讲完了，开始问文殊师利。哎，那最后要问一下文殊菩萨怎么想的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？那文殊菩萨，那你来说说啊、哦，你的想法，什么是入不二法门？文殊菩萨曰：如我意者，如果是就我的理解啊，于一切法无言无说，无事无事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那文殊师利说：哎呀，这个问题问了之后呢，大家又纷纷回答。但是啊，对我来讲啊，我觉得不二啊，是超越语言文字，于一切法，哎呀，不可说啊，无言无说，真的是没有文字语言可以来形容。无事无事，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真正把它表示出来。那么第二个是，第一个是呢，是表现的意思啊，表示的意思。第二个呢，那个是呢，是分别的意思。你没有办法去表示它，你也没办法去分别它哦。而且是离诸问答，就是还真不是可以问可以答的、哦、因为文字语言无法形容嘛。你到了这个境界，文殊菩萨说这个是我所理解的不二法的，哎，这个层次好像比较高哦。哦，好啦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，这也很有趣啊，他刚刚自己说是不能问不能答，大家现在问文殊师利，现在问维摩诘居士，但你要知道说他们还是会视线嘛，他很多的问题啊，他如果两个人都坐在那谁也不说话，那是怎么这经文怎么出来呢？不行嘛，还是得说话啊。所以从这个为了要教导其他的这个同修啊，他就问说：哎呀，好啦，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我们呢、啊？我等各自说已、哎、我们这些人全部说完了，那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，那老兄你说说吧啊，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的理解是什么。那这个时候很精彩啊，是维摩诘默然无言啊，这个 凡夫的境界啊，只要能够说的啊，都是二元。所以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他不发一语啊，真正进入，他是真正在这个不二法门的这个境界里面。但是你还是得理解，其实文殊菩萨、等觉菩萨早都入不二了，但他还是得说说话嘛，他还是得示现。所以他先示现，他先言说，就是说，哎，不能说啊，不能讲，不能问，不能答。那么他再往上面再送个球给维摩诘居士，那这个时候他是更在那状况内，就是他根本一语不发啊。文殊师利叹曰啊，赞叹说：“哎呀，善哉善哉，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高啊，维摩诘居士，你这个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啊！”把球做给维摩诘居士啊，礼遇维摩诘居士说：“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不二法门啊！”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啊，就在说这个不二法门品，就是第九品啊，这件事情所有的对谈当中，于此众中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。好，我们第九品啊就讲到这边，有没有问题啊？今天讲了很多啊，我想把这个课赶一下，因为都差不多啦，都你懂了也就懂了，不懂也就不懂啊。那么我们大概今年上半年六月份以前，我们会把维摩诘经给讲完。那么我这次啊就有机会跟一些同学聊天，那我觉得现在倾向是说，很多人想啊，这个是不是能够把《金刚经》还是上完？所以我想，现在我们《维摩诘经》上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回过头来把《金刚经》剩下的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八品嘛，那现在剩下来我们就把它全部讲完，把32品讲完之后啊，可能我们再去讲《法华经》。我想可能这样子会比较圆满一点啊，这《金刚经》讲到一半也怪怪的，我们把它结束掉，好不好？那么没有问题吗？都没有人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向了啊。好，双手合十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普愿净法界，沉溺诸有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，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再见，拜拜。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， 谢谢老师。